各位，上次嗰度木香寺呢一日突然嚟咗好多人求神拜佛，咁就有人欢喜有人愁啦。咁啊，先讲嗰两个从来唔讲嘢嘅挂单和尚，呢阵时同样依然日夜受惊慌，惊住一俾人认出识破自己真正身份，就会立即处死嘅。咁就喺呢阵时，一位上咗年纪、手拎神香、身着普通衣服嘅施主嚟到呢两个挂单和尚嘅身边，习惯从嚟唔敢望人嘅两个和尚，照旧耷低头行住山路。忽然间听见嗰个施主边追上就边开口向佢哋讲话啦：两位师傅，请慢行，本居士有事相求。咁突然，吓到两个假和尚心都实埋。不过听出嗰把声好似好熟耳咁，忍唔住就大胆拧转面睇下啦。咦，不睇又自可，一睇几乎就叫出声。又惊又喜嘅两位假和尚本能咁急急四围望下，确实好清楚本山地上除咗稀疏树木同蚊虫蚁类之外，唔会有任何人存在。是喜相逢到啊！假居士抌咗手上嘅一扎神香，立即低头双手下垂，向两位假和尚行真正嘅君臣之礼。下官乌天勇敬禀总都督、总司令，世界果然轮流转，东方新国王最近已经被人暗杀身亡多日，真是天开眼啊！我哋嘅阵营彻底得胜利，东方国从此系我哋嘅天下啦！敬禀总都督、总司令，今日山内大队所有烧香拜神嘅人都系我哋阵营嘅军人子弟兵装扮。下官今日嚟，然要舟居从简，秘密行动，立即恭迎两位主人回首都王府，尽快主持主理东方大国所有国家大事。大官乌天勇一番简要长话短说，已经清楚报告完毕。眼前咁嘅大喜事突然从天降，令到两位假和尚逃亡嘅王子太突然啦，好似发紧梦咁，一时讲唔出嘢。而家身在寒冷嘅深山上，奇怪嘅系佢哋居然额头飙汗咯。本来呢两位死过翻生嘅人，只要留得性命，早就跌埋心水，准备做真正铜皮包瘦骨度残生算。但今日树欲静而风不止，而家又见嗰位足智多谋、做事果断快速嘅乌天勇向天空招咗两下手势，立即有三个着住普通民众衣衫嘅人走上山坡，不恭不敬，双手递上两包嘢，原来系衣物两份。未讲话嘅两个王子即时明白系咩回事啦，接咗过嚟就急急换上衣服鞋袜，最后先戴上毡帽同眼镜，喺军师乌天勇同得力亲信人士小心护送之下，王子同大官等人急急包抄，眼前有路不回头啊！几次左转右转，就睇见前边有两顶由六人抬嘅大木轿喺度恭候住。两个王子分别上咗大木轿，坐轿嘅贵人好快就到达山下，再转搭汽车，当晚就翻到首都王府里头。大国唔可以一日无君，第三日马上有好多消息灵通、闻讯即起嘅众大官纷纷前嚟王府祝贺，要请安嘅大人物越嚟越多。而家突然坐上东方国王宝座嘅两位王子大有惊慌神色，好在有救命复国两齐全，最得力中心军师乌天勇在场做总领班，压住阵脚，变得十分得体，咁先至起到稳住全国军心、民心嘅作用。有日，两位国王、总司令、总都督向国师、军师乌天勇问计，吐心声喺度哀叹：请问军师， 我哋两个好似咸鱼翻身，以外做咗国君，唔使讲，系幸运中最幸运嘅人啦。咁另外有一样系谂唔明嘅，相信天下间想做国君梦寐以求嘅人多到难以计算，但有边个知道做国君同王子嘅日子从来就唔好过？呢啲人往往夜不能眠，食不甘味。远不如做和尚夜夜好眠，请军师解答啦。胡天勇就笑笑口讲啦，敬禀总司令、总都督，老臣下官从前就听人讲过，世间所有事物往往都有一个共同之处，系有尽头嘅。到达尽头之后，再向前呢，就等于极。极再向前就是最极，最极再进就是太极，太极之时任你天上地下都走不出物极必反的根本理由。又如天地间冷极生热，热极生风变冷，做一国之王就是人王，那就到达最极，到达尽头地步。既然是尽头之时，又等于到达物极最容易反转的地步。众所周知，历代帝王皆因富有四海家天下，个人拥有财富全天下，其中金钱女人到处堆积如大山高，其实真正只有享用甚少数目咋。天下人眼中其福气都达极点，因物极则反，大福之日等于同大祸共存之时。帝王出生，其命中八字已经注定犯咗祸福共存嘅一条，皆因地位系天子，天上乃最高，最高上嘅人等于脚踏所有，目空一切，咁样嘅人注定要刺痛天下所有人，刺痛天下所有人的人注定要接最大的福，变成位高势危，地位越高就越危险。世上愚蠢人实在太多，要靠一些聪明人天天大时刻看管，甚少人明白帝王是政治化身，唔可以唔要皇帝。做皇帝日子太苦，讲之不尽。请睇历代嘅皇帝开饭嗰阵啦，怕中毒而死，每次都要用几十个人或者几百人先去试食。尽管咁样，小心又谨慎，不过死于非命嘅帝王依然多如牛毛啊！军师讲到呢处，有感长叹啦，唉，咁就系天注定，有几大福气就有几大灾难。做一国嘅帝王，其灾难远唔止担忧食饭、瞓觉、害怕，出入行动到达边度都唔放心，边度都有怕嘅理由。长年累月处于草木皆兵，随时都会受谋杀。仲有更痛心的是，眼前极可靠身边的大堆人未知何时不可靠。总之帝王将相等重要人物，他们最明白天下虽大，但未有一寸真正放心生存之地，这就是最大折福，注定福与祸永远共存。讲到呢处，一直会观然察色嘅乌天勇军师已经睇出两位国王，佢哋系相当用心专注听住呢种前所未闻嘅至理名言。但国王早就露出越嚟越有心慌惊怕样，点算呢？皆因大堆至理名言都语气消沉，世界黑暗，做人难，做帝王更难。 第一军师突然干咳一声，立即就变成有笑样而急转话题啦。敬禀总司令、总都督，下官老臣啱先所讲，富有天下嘅天子国王，往往等于福薄如子，只系指第一代君王啫。而家下官要尽快话俾总司令、总都督有特大好消息传嚟。眼前已见东方大国否极泰来，时日到啊！国王都督一听就面有喜色啦。请问军师何以见得呢？从何讲起啊？乌天勇就话啦：，大家上下都有眼睇，东方大国短短时日，连续有两位国君属于不正常去世。先讲最近关于嗰位发梦都想做副军长，先去杀害国王嘅黑衣夜行人。呢、这个人原来就系我哋王府内嘅卫兵。东方国大法庭在事发那日起日夜使用重刑审讯逼口供，但照旧未可以逼出边个是主谋。两日前下官听罪达法庭当家人他说，此案估计审不下去了，迟早会变成无头公案。最奇怪的是那个杀害国王的凶手，他晚晚都见到有鬼魂向他索命，晚晚见鬼的凶手大惊之下最近吓到癫了，变成癫佬一个。百思未得其解的是，这个大恶人过得审讯重关，但过不到鬼魂关。唉，天不怕地不怕，杀害国王夫妇都敢做的大恶人，事后居然都怕鬼魂前来索取性命。敬禀总司令、总都督，还有更突然的事情发生。今朝早那个杀国王的癫佬话埋鬼魂上身的缘故，大恶人他突然用足狂力飞身向前直冲，一头冚埋大监冲巨型石柱道，大恶人癫佬当堂头开两边，血流满地，即时一命呜呼，应验了大法庭当家人两日前的说话。现在犯人死了，这么重大的案件最终果然成了无头公案，主谋是哪个呢？只有天知地知。乌天勇军师讲到这处，还有下文准备继续，但是金宝座上的大贵人突然不耐烦再听真实的人鬼故事，要开金口讲话了。军师啊，过出去的事我带着有个过去啦，请军师告诉我否极泰来的事又从何讲起呢？ 啊，敬禀总司令、总都督，这个特大喜讯令其世界突变，边个都未估到堂堂东方大国短短时日发生两次大事惨案，都来自自己最亲之人落手去做的。至于乜嘢因果报应，各种讲法当然好多，暂且唔讲。眼前否极泰来，是我哋朝廷国会有真权、拥有相当势力嘅实力派各方人士，佢哋已经取得真诚合作又公平长久嘅办法，从此唔需要再使用阴谋杀人、窝里窝外决斗嘅事情。黄金宝座上的国王听了面露喜色，军师乌天勇越讲越有神采，那阵突然停止，运用右手向上转了半圈，变成面露更大的笑容，这样的动作表示即将有更重要大喜事讲出。只见他认真讲了，千百年来聪明帝王面对啲臣子狗咬狗、炸帝不知情，系无奈政治手段。帝王治理手法多样化，用咗几千年， 做帝王嘅人数越嚟越多，甚至做帝王太苦太危险，慢慢就有人谂出一套好办法解脱做帝王嘅痛苦同烦恼。最高明最新嘅政治系保住帝王九五之尊贵，继承历代宗亲荣耀。做帝王嘅日日照旧食尽天下最名贵嘅精华，确保足够嘅钱银女人享受。但唯一唔同嘅系，国家重要事情全由手下人去做。呢种新制度是当今最高明最好的统治手段。过往历代帝王不够明智，个人占住霸住千名甚至几千名女人，而民间的普通人想多占半个女人都难。帝王占住人海一样多的女人，往往最冤枉，真正欢喜满意的女人没几个，甚至一个都冇。愚蠢的唐明皇注定要折福啦。那年在位的唐明皇遭手下兵变，当时有人为政治的稳定吊死杨贵妃之后，令到唐明皇个人痛不欲生，冇几年就归天。咁啊，真实历史啊！敬禀总司令、总都督，亦即系话，人在天下间存在两大件事，是食同用。最好食的美味一碗入肚足够，用的啱心意好玩的女人一个足够。天子与国民是互相利用，天子的价值大，真正得到的利益太少，待人受过太多了。杨玉环贵妃死了之后，当时的唐明皇等于一个女人都没有，日子难过极。但天下所有人照旧说唐明皇拥有几千个最美好的女人在日夜享受，几个冤枉呢？还有天下间太多各类人做出好多坏事，他们都会千篇一律说是出自皇上的金口，与我无关。唉，古来帝王生出是专替人受过的。这阵时有袁河口生花笔的军师乌天勇说理说法十分到位，令到新国王就高兴之极，忍不住开口话了，哦，今日听军师一直话超过阅读圣贤十年书，我们至今先明白做帝王的都有坐落放低松啖气的时日，又有享受解脱的良辰。哎呀，好啊好啊，请问军师是哪个 发明这种分权执政轮流上台好办法的呢？他是哪个啊？ 啊，这个老臣还记得，他是个藩邦国王。世界上很多的国王凡是学他的做法，各个尝试之后都大赞叫好。而家有眼睇嘅系，我哋嘅死对头北方国，佢哋就系照搬嗰种新模样去做嘅。而家北方国啊，日日日富起身啦，喺北方国嘅大街道有目共睹，好多装满人几好嘅大棺材到处飞快咁跑啊！吓，装满人嘅大棺材？是什么来的？ 啊，是用木做硬壳，好值钱，好有用的大型四轮公共汽车。 乌天勇一段话就引来军臣哄堂大笑了。 敬禀总司令、总都督，老臣下官要继续补充未讲完的说话。过往注定帝王倒霉的事情讲之不尽啊！据《史记》讲，每个朝代都有特别人士层出不穷咁暗中使用唐而皇之的高明手段陷害皇上。 嗰啲人要皇上断子绝孙，通常最有效办法一本万利是出啲钱出啲力，喺花街柳巷度选定一啲年少美貌，可以迷倒男人，妖艳十足，生得一双勾魂眼，浓厚女人味嘅娼妓。嗱，正是天上日月最公平，将军以气毁前程，身背黑祸引江湖，从此不再有天明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